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袁泉演唱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 赵薇《天使旅行箱》， 我拿着 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陈百强，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 邓丽君，浪子心声， 明朗遥兮， 周华健，风雨无阻，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 赵传，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刘德华，原来我有爱， 原来我有爱，早已深深埋在我心海， 徐小凤演唱的夏威夷情歌，费翔，恼人的秋风， 为什么一直恼人的秋风， 包娜娜，365里路，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草蜢的经典歌曲烈火快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哈。 坠落的速度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只有风自己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安静的像个梦，悲伤那么清楚，眼泪也都抵挡不住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也没有互动的人，看天亮是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有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多么疯狂的幻想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还不值得一提的事。前结束我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沿着熟悉小径散步，直到眼前一片落叶提醒我看清楚恋爱真实的面目，原来还是那么孤独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互动的人，叫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还不值得一提的事，当天亮是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 这是一首袁泉演唱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这是舞台剧《琥珀》的主题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赵薇演唱的《天使旅行箱》，这首歌是安栋和李泉为赵薇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表达的是青年人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 说好是为了爱努力奋斗过到夕阳，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结局不用再讲，我翻出了墨镜戴上，不要再背诵你撒过的谎，我无聊是为了将时间好， 被驯化封藏，其实自己也能有辨识界面存土壤，一个人也能有美好的时光。我以往是多少有一些强壮，我不忘那又能打开天使旅行箱，又笑得很漂亮，就像从没受伤一样。我拿着天使旅行箱，拥抱地图上宽阔的远方最美的风光。 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歌，由张国荣演唱。 请请小声再为我送温暖，伴着我绵绵密密思念。请回不尽英雄身世飘无凭，归去依旧默独行，深深问情情欢，年岁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飘零雨茫茫夜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散好梦难成愁酒一席，一往心几分心情暗地意，当年情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看往事几年无语，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倚，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年岁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飘零雾茫茫夜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散好梦难成愁酒一席，一往心 几分心情安定。当夜静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一起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堪往事记忆无语，梦回首几回浮沉我独倚。当夜情化作泪眼烟雨， 由高胜美演唱的《太阳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黎明演唱的《夜变得精彩》。 回顾你梦 每朝宁静看破晓，寒雨冷风不太重要，时日纵单调仍被你闪耀，如白雪般心轻远了，凝望你眼中藏着了暗涌，留尽我心失去自控，全是你的梦才令我心动，来做你的忠心观众，夜变得精彩，因我有你，沉迷在这故事从来没分离，夜变得精彩，因我有你，从点中安抚我的只有是你，明月照满天，留在你耳边，和你细数心里如雪，期望我不断能赠你所愿，从未有的一种温暖，夜变得精彩，因我有你，沉迷在这故事从来没分离，夜变得精彩，因我有你，从梦境中安抚我的是你去欣赏我，这现实中一个自己共抱夜长伴一生看星飞，这故事从来没分离，夜变得精彩，因我有你，从梦境中相依远飞，夜变得精彩，因我有你，沉迷在这故事从来没分离，夜变得精彩，因我有你，从梦境中安抚只有是你， 爱都属于呼唤回

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天空，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允，和你一起分享经典老歌。接下来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有王杰演唱的《他们说你爱我》，范玮琪的经典老歌《我们的纪念日》，陈百强《一生何求》，梅艳芳的粤语歌《烈焰红唇》，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最后的季节》来自于歌手孟庭苇。 脚步停留在不该停留的时间，就让平静的心放在永远的句点，四季的天空都是那么蓝那么美，为什么属于我的这一季却有一点点灰。 属于我的这一季，却有一点点魂。把脚步停留在不该停留的时间，就让平静的心放在永远的句点。自己的天空都是那么蓝，那么美，为什么属于我的这一季却有一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耗尽我这一生，摸不到一场空。夜深何求，迷茫里永远看不透。没想到我所失的敬意是我的所有。回头太多的愁，欲寻求却偏失去，不盼却在手。我得到什么，无法解释的是错漏。刚刚听到看见便更改，不知哪里醉酒。喝酒，常觉得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摸不到一场空。夜深何求，迷茫里永远看不透。没想到我所失的敬意是我的所有。夜深何求，曾放弃也试过苦斗。梦里那缤纷色却消失荒无忧。夜深何求，曾尝试赞美与诅咒。没想到我所失的敬意是我的所有。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

有多爱你。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些空虚，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关于那些过去，我不会再在这里等你。 下面我们来欣赏歌手金志文和谭维维在2014年金鹰节开幕式现场演唱的经典歌曲串烧，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女儿情》《千年等一回》和《当》。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 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没有人

首婉转又温暖的歌，至少还有你，来自于歌手林忆莲，唱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也是林忆莲唱给女儿的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云云。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刘德华唱给父亲的歌曲《原来我有爱》。 原来我也以为这是一场命运里注定的安排，从我眼眶之外，这个世界全都是一片的黑白，一场冰冷的对待早已看作是平凡，这情感一直跟随我为伴，陪我度过每一个夜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你和我经过的对白全都开始成为是我每天重播的空白录音带，头发是轻的印象不停塞进我脑海，才明白已经逃脱不开内心的澎湃，原来我有爱早已深深埋在我心海，好多的话不能说出来，只怕一旦表白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真情以待，原来我有爱抓不稳最重要的一拍，痛快的爱真那么精彩，那又何必在乎担心害怕多一次失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你和我经典的对白全都开始成为是我每天重播的空白录音带，无法想清的印象不停塞进我脑海，才明白已经逃脱不开内心的澎湃，原来我有多的话不能说出来，只怕一旦表白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真情以待，原来我有爱抓不稳最重要的一拍，痛快的爱怎那么精彩，那又何必在乎担心害怕多一次失败，深深埋在我心海，好多的话不能说出来，只怕一旦表白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真情以待，原来我有爱抓不稳最重要的一拍，痛快的爱怎那么精彩，那又何必在乎担心害怕多一次，原来我有爱早已深深埋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今天天天阙歌的夏日主打歌，特别为你选择的是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夏威夷情歌》。 潮浪与海风轻轻的送，漫步过沙滩，温馨似梦。一双双情人热情地抱拥，彼此的心意默默送。情调大轻松，歌声飘送。 送。在晚风中，像腰肢轻摆而朗诵。随着那鼓声轻轻的碰，情又似火花轻轻跳动。水一般柔情愿留在你心中，好比花香夜夜送。 去闻一闻它的芳名。朋友朋友，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朋友朋友，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闻一闻它的芳名。 我们听到的是费翔演唱的《恼人的秋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天天雀歌，我是云云。下面为您带来的是《365里路》。这首歌呢，最初是歌手文章在1984年推出的歌曲，描述的是一位异乡游子风餐露宿的形象。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包娜娜演绎的版本。 阻挡不了我星辰，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抖落一地地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 今天雀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接近尾声了，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精彩好歌，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每日怀念你》， 爱像轻烟似白云， 熊天平《大雨带我逃亡》， 大雨狂奔狂飞带着我的心碎， 徐美静《只是这人生》， 只是真实本来就苦短，凡事都不必太紧张， 田震演唱的《野花》， 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呀， 放晴桑巴舞。 一起桑巴舞，走吧，舞，把心把心的鼓舞。 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苏芮，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梅艳芳，胭脂扣。 只怕你人怀念，怎奈情深缘浅。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 体微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 蔡琴，你的眼神。 那是你 电视剧《新上海滩》片尾曲《歌未央》。 那些美的浪漫时光， 齐秦演唱的《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成龙和苏慧伦合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 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